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相信呢，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梦啊，啥梦呢？就是一夜暴富哈哈。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天从天而降啊，十个亿摆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花呢？最近上映的国产喜剧影片《西红柿首富》就让很多人呢在电影当中感受了一把一夜暴富的人生。因为呢这部影片是开心麻花出品，所以说在上映之前的观众对它就充满了期待。那么这是影片上映之后呢评价褒贬不一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其实呢除了故事本身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这部影片当中使用的音乐。开心麻花电影当中的音乐呢，是吧，从之前的几部呢我们都能感觉到总是能起到这样画龙点睛的作用。那这一部呢西红柿首富呢也不例外。欢迎各位呢今天在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呢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起来这个说一说这部影片各位看了吗，感脚如何呢？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示，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有些许剧透啊，等待各位。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西红柿首富啊，这部影片讲述的是这个落魄足球守门员王多鱼，因为呢比赛失利被球队开除了。失落之时呢，他被告知他还有一个身价不菲的二爷爷，但是呢二爷爷已经离世了，那么他呢是唯一的这300亿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呢想要得到这些遗产必须要完成一个任务。啥任务呢？就是在合法合理且不对外透露的情况下，一个月内花光10亿，而且呢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资产，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趣事。一开始呢我在想，我说一个月花光10亿，想想办法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在听后半点要求不对外透露的情况下，那这个就确实有点难了哈。那么当时呢一夜暴富的王多鱼呢，为了铺张浪费，召集了此前在足球队的队友，发泄了自己被开除之后的怨气，雇佣了一组婚车，带着全体球员和女助理下主来到了西红柿最高级的这样的酒店。婚车行驶的时候呢，配乐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护花使者。那这首歌呢似乎也是一种暗示，为后来他和夏竹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这首歌呢来自李克勤，一起来分享。 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在街中偶遇，心中激他，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护花使者来自李克勤的演绎。影片当中的王多鱼呢非常的任性，为了完成任务呢，不但是包下了豪华酒店吃特别贵的午饭，而且呢还雇佣了各种看起来非常不靠谱的人。最疯狂的就是为了完成身边人的愿望毫无计划的投资。那作为理财助手的夏竹呢觉得这家伙就是在败家呀，而且身边呢有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因为突如其来的财产变得膨胀了。所以说呢，当剧中人物开始膨胀的时候呢，背景音乐也变成了这首《膨胀》，这首歌就叫《膨胀》。那么电影当中出现的这首歌呢，是由陆通演唱，它也算是一首为电影而作的这样的原创歌曲，让人听了之后呢，就是很愉悦。那么为什么愉悦呢？就是陆通在演唱的时候呢，融入了一种叫约德尔唱法。那啥意思呢？就是真假声迅速交替啊，形成一种这个非常奇妙的效果，所以说听起来呢就非常的开心，好像给人感觉真的要膨胀了一样。 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都不彷徨，我想不迷茫都不迷茫，我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我来你来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膨胀来自陆通的演唱，非常独特的约德尔唱法，就是真假声快速变交替哈。亚楠说：“沈腾啊，那是长在我笑点上的男人，我长在笑点上还行。”他说：“感觉他浑身上下都是戏，肚子上那一圈脂肪好像都会演戏哈。”这个。同样作为今晚我们说电影的主持人呢，作为一个每一次看电影呢都要把这个幕后故事给挖出来的人，那么这个身材的问题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他身上那一圈脂肪呢确实是整体形象上在这个电影当中很大的亮点哈，如果不是这个发福的身材呢，可能这样落魄守门员和暴发户的这样的气质还不会显得那么重， 但其实呢，这个身材真的是一个意外。那最开始呢，导演是让他去减肥的。沈腾呢，正儿八经去健身房办了卡，请了私教，结果呢，刚动了两天，脚踝受伤了。你看，得了，没法继续运动了哈。那只能换一个方式，干嘛呢？变成了增肥，所以说才有了银幕上大家看到的这样的微胖的形象。那虽然说是喜剧影片，但是呢，也少不了爱情故事，对吧？王多鱼呢，在追求夏竹的时候呢，得知他非常想看一场演唱会，所以说呢，就把他最喜欢的歌手，请到了自己住的酒店里。那影片当中，夏竹最爱的歌手就是王力宏。那在这部影片当中，王力宏呢算是友情出演。那么他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呢，相信观众是非常激动的，对不对？而且呢，他因为在片中的客串上了微博热搜榜。大家之所以觉得惊喜呢，主要是因为在影片上映之前呢，没有公布任何和王力宏有关的消息，所以说呢，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 surprise 惊喜了哈。王力宏呢，在影片当中的演唱会上唱了两首歌，第一首是《需要人陪》，其实呢，这是一首很有年头的一个歌曲了哈，但是呢，一直不太火，最早的时候在2010年的专辑《十八般武艺》之中。当年呢，他写这首歌是因为他常常看到有些人生活忙碌，但是呢，毫无目标，也就是自己干的这事儿呢，其实自己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干哈。其实呢，这部影片选用这首歌呢，也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从侧面反映出来这样剧中人物的寂寞的内心。那么王力宏呢，也是看到了人们生活忙碌没目标，他也是觉得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是寂寞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寂寞，才刻意让自己忙碌起来。所以说呢，这么来说的话，所有的人都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那些好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需要人陪》之外呢，王力宏还在影片当中的这个演唱会上演唱了另外一首歌曲，叫《不可能错过你》。那这首歌的年龄呢就更早了，它最早是发行在1999年专辑《不可能错过你》的同名主打歌。那么当年呢，这张专辑的销量突破百万，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虽然说呢，它不算是王力宏最畅销和口碑最好的专辑，但是呢，对他个人来说意义非凡。为啥呢？因为从这张专辑开始，王力宏呢才渐渐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呢，王力宏的人生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主题就叫做《不可能错过王力宏演唱会》。接下来分享影片《西红柿首富》的主题曲，来自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 有时这个时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 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不可能错过你，来自王力宏。那么王力宏的出场呢，算是影片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那么火箭少女101的歌声呢，则是片中最洗脑最逗乐的一个存在。影片中的王多鱼呢，不管怎么胡乱投资，结果总是能让他大赚一笔。最后呢，他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让自己破产，他就搞了一个保险。 投保呢只花1块钱，只要减肥成功，每瘦1斤就能得到一定金额的补贴。于是呢，好嘛，整个西红柿掀起了减肥热潮。那么这时候呢，背景乐配上了一首以减肥为主题的歌曲，就是火箭少女101组合演唱的《卡路里》。歌词呢很诙谐幽默，而且呢旋律很魔性洗脑。那么其实呢，在影片上映之前呢，这首歌已经发布了它的录影带。那个时候呢，网友的批评声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个组合呢本身他们就觉得存在很多争议，加上这首歌呢确实和前几年火爆网络的那些神曲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歌词过于接地气，显得过于土，而且没啥内涵，再比如节奏很适合用来跳广场舞啊，还有录影带创意不足啊，制作粗糙啊，等等等等，反正说在大家的这个眼里呢，哪儿哪儿都是错。但是呢，电影上映之后呢，这首歌搭配全民减肥健身的这样的片段，居然显得非常般配。所以说呢，后来很多看过电影的人反倒觉得这首歌很不错。好了，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一首《卡路里》，来自火箭少女101组合。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陪伴各位。继续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是又到雨季了，气氛不算 融洽，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沙发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句的时候是燃起了心中的减肥动力呢，还是这现在已经11点半了会变得更饿了呢？哈，好，我们说回今天的话题。那么看过西红柿首富，而且呢稍微细心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哈，剧情当中女主角夏竹被绑架之后呢，王多鱼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暴自弃啊，跟小伙伴在 KTV 里大唱伤心情歌，是吧？那唱的第一首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忘忧草》。这歌呢收在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之中，又是一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但是呢这歌早在99年就开始制作了。之前呢周华健曾经收过一首曲风很温暖的日本民谣曲调，他呢个人也很喜欢，但是呢又犯了一个过去的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不出合适的歌词，所以说呢就一直没录，直到2001年他才找到了合适的词。不过呢按照周华健的本意，这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当年呢台北市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周华健呢其实本意是想把这首歌打造成为一首能够温暖人心的歌曲，但那一句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也很成功的让很多人对这首歌产生了其他的解读。好吧，下半段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说还没有看过电影，不知道里面有哪些好歌，那就边吃老冰棍边听节目吧。天气好热，需要听歌凉快心情。 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 忘忧草来自周华健。除了这首歌之外呢，王多鱼在 KTV 里还和小伙伴一起唱了另外一首也很经典的老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相信呢，很多朋友对这首歌都不陌生，但是呢，可能叫不出这个演唱者的名字，对吧？这首歌呢是由阿木演唱，发行于2007年。虽然说歌词的这个还有这个曲子的作者都不是他，但是呢歌中唱的却是阿木自己的故事。曾经呢有一段时间阿木的生活非常的困难，结果呢女朋友就离他而去了。阿木当时呢备受打击，但无奈这就是生活的现实。后来呢他的这一段经历就成为了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一起来分享这首老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阿木。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温馨的墙，究竟你的梦想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如果你对天空向往，渴望一双翅膀放手让你飞翔，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抛开诺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来自阿木。西红柿首富的故事框架呢并不是开心麻花原创，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是买下了影片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的版权，然后呢重新进行了本土化的一个改造。在原版故事当中呢，主角是个棒球手，那到了西红柿首富当中呢变成了守门员。 那原版电影当中烧钱的方式呢是买选票，用来竞选市长、州长甚至是总统，但是呢这个剧情呢很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内容，于是呢就把故事呢进行这个改编。那开心麻花呢也是为此付出了整整2年的时间。接下来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首插曲，是一首英文歌，来自 Royal Deluxe 皇家豪华酒店乐队演唱的 I'm Gonna Do My Thing， 我要做我自己的事儿。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刚才呢我们来分享的是 Royal Deluxe 皇家豪华酒店乐队演唱的 I'm Gonna Do My Thing 这样的一首西红柿首富当中的插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宣传曲。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赵雷演唱的彩虹下面。那么在去年呢通过歌手舞台啊这个爆红的这个赵雷，确实呢如他之前希望的那样， 希望啥呢？扛起中国民谣的大旗，不定期的为歌坛输入很多优秀的民谣金曲，比如说《成都》啊、《南方姑娘》啊、《画》啊等等。那么这首《彩虹》下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赵雷印记，歌曲巧妙地借助了这个口哨和活泼的旋律，通过很写实的这样的歌词内容，描写了一个很美好的生活状态。其中呢，歌中所唱的是导演闫飞和彭大魔脑海当中西红柿本来该有的样子，一起来体验一下西红柿的样子。彩虹下面来自赵雷。彩虹下面来自赵雷，有没有跟各位想象的西红柿这个状态是一样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叫做《你之所以是你》。那为啥主题曲要放在最后呢？因为演唱者是范晓萱以及左小诅咒。当年《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是左小诅咒跟黄渤合唱，那么对于他这种很荒诞的唱腔呢，很多人表示不太能够接受。那么这一次呢，诅咒同学换了新的作品，换了新的搭档，不过呢，唱腔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依旧很荒诞。不过呢，这首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彩蛋，歌曲呢不是新歌，原曲呢也是左小诅咒唱的，原名呢叫钱歌，就花那钱哈。那这一次呢重新填了词儿，并且呢邀请范晓萱来唱。不管是原版的钱歌还是重新填词的你之所以是你，都非常贴切电影故事的主题。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首歌曲，叫做你之所以是你，来自左小诅咒和范晓萱。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咱们今天晚上十点钟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呢，为各位带来的是《爆裂无声》这部很小众但是呢很写实的高质量影片，喜欢的朋友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另外呢再多唠叨一句哈，最近的晚上11点到12点的午夜拍案惊奇也开始播出我新演播的一部这个推理小说，叫漫长的告别，作者呢是雷蒙德·钱德勒，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听。好吧，明儿11点还是876再会了。 像失去了理智，那个地方有令人愉快的事， 在灯光下把你拒